好，欢迎落他双周报。今个礼拜咧，一嚟系有单就突发了啦，因为其实系好突然嘅。讲个单新分信先。今日拍档系我同阿末日两个。嗯、分信就系丰崎爱生喺星期四夜晚，佢喺佢自己个网志度话佢结婚。咁对象就所谓嘅村，即系所谓佢系一般人啦。因为声优所谓嘅一般俗，即系声优俗语就一般人系指两种，有两个意思。一真系同呢个动画圈完全冇关系嘅。 二就系佢根本就唔想讲系边个， 或者系佢喺呢个圈里面做，但就唔系幕前嘅，即系话你动画即系唱片公司啊嗰啲职员嗰类嘢， 即系 up 个名唔会喺 staff 表度见到嗰种人啦、 啊。因为声优好似唔知边度讲过，边个就系、是。声优所认识嘅能够识到嘅男咧，其实男性咧其实好有限嘅，唔系唱片公司啊、动画公司啊嗰啲，你识唔识过？你见嚟见到嗰班人，你圈里面边识到圈外人啫？ 唔系我嘅睇法系，如果佢唔讲系会社员的话咧，就代表住佢唔系会社员，即系咧，即系仲要扣除啲唱片公司啊嗰类职员，因为嗰啲算系会社员咧，就会社嘅，系会社员佢会社会社员嘅，连会社员都唔系先会社一般人嘅，即系其实我觉得老板级嘅可能性系唔低嘅， 唔出奇啊！ 即系某间唔知咩个铺头嘅老板啊，唔出奇呢啲啊， 系啊，亦都有啲可能啦。Sphere 四人娘咧，年纪佢就排第二嘅，因为佢四人娘其实两个年纪早啊嘛。佢同佢最大就系、是、大佢一岁嘅高垣彩阳，跟住就系、是、爱生，年少年组就系、是、户松遥同埋寿美菜子两个，咁咧就两组嘅，咁咧就第二排第二嘅反而结咗婚先，而翻喺团地即系寿美菜子其实最后生嘅，今年廿六岁佢真系。佢同阿户松遥27啫嘛，两个好后生嘅。丰崎爱生今年31，高垣32， 都系差唔多系时候要结婚嗰种啦。 不过就佢有啲意外嘅，因为始终佢哋四个嘅包装走偶像路线啦。佢哋会咁早结婚系有啲意外，因为始终佢而家仲好。 我觉得应该系而家大家啲心态开始有啲开始有接调翻转，又接受得翻声优结咗婚。结婚咪结婚，老实讲，结婚咪结婚咯。佢结婚又唔会影响你，因为佢结婚之后会退休，咁咪梗系影响你啦。唔系嘅话，其实同你冇乜关系咯。 不唔好话，其实都几震撼嘅，因为我身边有朋友都系吓咗一跳，即系冇意外。其实系几有唔少丰爱生嘅 fans 系真系吓咗一跳嘅，呢样嘢真嘅。 咁佢的确系唔似会近期结婚嘅样。即系不过，大家知道佢哋收收埋埋啲， 证明到咧就系、是、咧，唉，文春炮击冇鬼用，真系有料到，有料到呢啲讲真，你如果爆，如果你爆，你捉到丰崎爱生结婚呢单嘢爆咗，你咪买咯，顶呢啲料你爆，呢啲你捉唔到喎，啲无谓喂喂料去捉埋啲爆位料 喎，剧最当嘢佢啦， 唔知唔知下先，好啦，嗱，讲翻啲本来预定头条啦，Kira 漫画 Kira 美拉乔优翰 系 Kira 未来，佢个虽然佢用片假名写，但个意思系未来咁解。 Manga Time Kira 啦 ，Miyaku。 咁呢本杂志有啲特别大家都知啊 ，Kira 啦系方文社啲大嘢嚟噶啦。 方文即系 方文啲谣传说Kira 啦佢 total 最我印象中有五本姊妹志，咁呢本系其中一本，而佢嘅。地方嗰、那个地方就系佢个杂志嘅定位同佢个名字一样嘅，未来就系讲紧佢系入边比较多啲试验性质重啲嘅作品啦，即系你会见到入边有啲作品咧，你系觉得系唔会喺另外嗰四本嘅 Kira 有见到嘅，咁即系譬如城下丁蒲公英，我印象中都系 Kira 未来嘅，咁即系以我所我估计的话咧。要么就系、是、佢要么就系实验完了，要么就系实验终了。即系佢觉得哦，我试够啦，呢、这个行新路线唔 work， 又或者我试够啦，我收集到嘅资讯，我哋要点样制定啲嘢，我哋可以收工啦。咁佢要么就完成任务，要么就终止任务咯。 不过有个讲法就系佢人手唔够，纯粹好简单就系人手唔够。佢有人有几个编辑翘起咗走人，跟住就冧档。呢、这个可能性其实唔低噶。 咁咪任务终止咯。 咁你唔够人咪任务终止咯。 我因为我只睇翻 Wiki 度啦 ，Kira 我数下啦，剧画啊，一本剧画，一本 BL 志，四本少年志，四本四格四一本系四格志，两本青年志，四本四本Kira 志。 你所讲嘅系方文社， 就系方文社。 方文社其实 即系有本话叫话一本 就佢原本就有另一条同 Kira 完全唔相似嘅路线行紧嘅。佢其实再之前啲嘅，你直情觉得点讲啊？再早年啲嘅，佢话咧佢系方文社出嘅，你唔信添？即系佢个点讲啊？个走向系向来都系不断咁变紧嘅。不断咁求紧变嘅， 但 系佢系近年搏中咗 Kira 呢条路线，大家 forget 咗佢其他嘢啫嘛。 同埋依间出版社2016年到系得88人嘅啫，成间出版社，而一间得88人嘅出版社应付十几本书月刊字，其实可以理解会爆煲嘅系，因为佢而家不断扩张，冇办法喎，每一季至少有一套以上嘅系佢方文社嘅作品改编，咁你咁红，你就又出手又 kick 卡嘢。你跟住发到咁大，人收得咁多啦，咁你十个波六个盖，咁你只要有其中一个盖打烂咗，你咪爆煲咯，咁样点？因为真系可以好成，好合逻辑啊，爆煲典型嘅。 嗯，我即系点讲啊？如果佢系要撑嘅，我又唔觉得佢唔得噶，老实讲。 但 即系我谂，最多系顺便收 Q 埋佢嘅啫。 唔系佢冇，亦都冇必要特别必须要撑落去嗰只咯，因为佢而家。我自己計條數，佢實際上佢而家嘅得三四套連載係比較猛烈，即 係呢檔嘢好特別嘅。佢本身咧係固定係有個好少嘅群族去睇，但係如果你要多咁話，你要一般人要睇咧，全部都要等動畫化。 嗱，而家係四套作品就英劇幸福 Gravity、城下町向日葵同埋烏拉拉迷路貼四套係連載緊嘅，張月海講真，你四套你安排到啦。 嗯，即係唔係佢哋啱啱數嗰個係動畫化咗？ 動畫化咗嘅，咁即係比較名，即係比較依個亦都咁樣就係佢招牌啦，算係你動畫化得嘅都係佢招牌噶啦。依個年頭，一本雙月刊可以有四套動畫，可以除咗四套動畫，再近年嘅動畫近年作品喎。好惊人嘅晒， 其实个作品数系非常之多嘅，Kira系嘅作品全部都系佢出得多，亦都收得多。佢因为就算系好红嘅作品，即系除非佢有台柱级，即系你向人素描咁样呢啲台柱级，如果唔系咧，佢几年就会收埋，佢就换下一套。即系佢因为呢啲嘢同一个以佢个Kira通常佢玩开搞笑四格啊、萌四格咁样啊嘛。呢类作品咧，你超过四本单行本啦，就个作者都个作者本人会 干，开始冇啃嘅， 读者会开始闷，所以咧好多时都系三四本就收工，真系唔得嘅先一本过嘅啫。 嗯， 所以佢个 title 佢系好多嘅，咁 title 多，所以咪冇嗰啲即系点讲啊？未动画化已经好知名嘅就比较少咯。 同埋佢亦都因为咁，所以佢就算接埋都唔系太过枪。即系佢唔需要好花时间安排啲， 因为我大捻把书， 或者四格漫画或者短篇作品系好容易安排啫嘛。摄咗随便讲一就系呢度摄一个，同埋咁多本杂志，你嘅 Kira 都四本咯，摄都摄咗去啦。呢个唔系问题嚟嘅，呢个就好啦。嗱，讲即系呢单嘢就只系讲一系，唔系属于呢个同唔系关乎业界嘅生态，纯粹系方文社嘅内部营运问题啫。咁另一单咁就宫崎骏啱先公布咗佢新作啦。 即系佢唔喐又喐，少唔屌又屎忽又屎忽行搞出嚟嗰个旧嘢。 系啦，新作咧就系一套儿童文学嚟嘅，就系Kimitachi wa to Ikiruka，就系一套1930年代嘅儿童文学。 嗯， 剧情如果简介剧情睇 Wiki 咧，就系一个小少爷经历过一大堆即系嗰啲体验过人生之后，写封报告俾佢阿叔，话佢经历过啲咩嘢，嗰啲咁嘅有可谓说教性嘅儿童文学啦。Wiki 又话呢篇文学系算喺30年代所谓叫军国主义年代，少有地嘅所谓自由主义嘅作品。亦都几适合几好风奇好宫崎骏 style 嘅 style 嘅题材，佢其实好说教嗰啲嘢。 佢万众跳跃 喂，我调翻转问你啊，宫崎骏有几多嘢唔说教嘅？佢有佢，咁佢之前套都说教咁滞啊，系 多定少啫？ 系真系多定少？系明系咁话明定明讲定暗喻？系咁样，系咁大把啫嘛。 佢说教，佢所以佢今次挑作品系完全唔意外，系都好宫崎骏 style。即系佢嘅作品，佢系好需好典型嗰种就系、是、佢需要佢作品系有呢啲叫警世道理啊、教诲嗰类嘢。如果唔系呢样嘢就系、是、纯粹就咩夫子自道半自转式嘅、嗯，即系例如话即系话风起咪纯粹去讲翻自己嗰个故仔咯，好半自转式嘅风起你会睇翻你知宫崎骏嗰个历练嘅话。 即系我冇睇《风起了》，所以我印象中佢净系识讲，即系佢净系识讲喺度咁啊， 好老 民以载道。咁啊，当时嘅嗰一代嘅，唔好话动画人啊，你做亲创作嘅好多都系咁样样噶啦。 佢系好老一辈，佢唔系好一辈，系根本就系老一辈。佢嗰辈佢仲要老过而家七八十年代嗰批六十，佢唔知六十年代有时都冇佢咁老古板嘅。佢系好老嘅，真系老古板，用老古板形容佢嘅风格嘅，所以今次改编呢类咁姚文豪好绝对唔意外。不过佢就话起码三四年，我仲问题就系佢唔系好后生，三四年都几牙烟嘅，我觉得系。虽然话佢而家就好健康，但系 即系难听讲嘅就系佢会唔会死喺工作场上都系个问题。 系啊，因为你始终你唔佢唔系十八廿，佢唔系十八廿，你唔系五六十岁噶啦。你虽然话三四年嚟讲，如果以佢而家个健康状态，我觉得日本人嚟讲，八几九十岁都大把，但系又颇为有啲担心咯。 不过冇乜所谓啦，点讲啊？我谂佢本人都有少少都有啲预咗，我谂全世界都预咗，包括佢本人。都会预咗佢有咁嘅机会， 应该写晒剧本嘅噶，有咩冬瓜豆腐就掉低俾啲手下俾啲伙计拍噶啦呢啲。 呢个点讲啊？大家预咗佢都系预咗咁嘅前提之下，先嚟开套新嘅长片嘅啫。 佢系呢类，佢系嗰种真系画石，佢系适合系死喺工作桌上嗰种人嚟噶。 即系讲真啊，佢真系死喺工作上，上都系求人得人啫。 求人得人啦，佢咪咁你即系老一辈日本人系绝对希望系嗰种就系、是、最后死喺工作场上面嗰种死而后已噶嘛。佢、所以佢同因为日本人香港同中国人，中国人就希望就咩退休光荣退休，以后风不唔滑。但系日本人嗰类就系、是、最后我死喺工作场上，死喺张台，死喺台上，死喺舞台上面嗰种表演型心态。 咁佢本来都话唔话系啊，我其实我真系上次佢仲话有少少信嘅，即系虽然都系， 即系佢理由太合理啊嘛，你真唔合真合理。 好老实噶，你望下佢而家咧，而家佢仲再出镜啊嗰啲啊，你见到佢真系老噶啦，你见到佢真系老晒噶啦。 谂下七八十岁同埋，始终佢嗰种画佢种动画制作方法系真系几系好粗鲁。佢仲系用坚持系嗰啲一笔一笔画嗰种嚟嘅，虽然话呢几年开始用电脑，但系 佢自己唔用啊嘛。 佢伙计用啫，但佢唔用啊嘛。咁你唔你靠传统手绘一笔一笔画嘅话，你好难去画得消耗大啊。对你对于个年纪年嘅要伏喺张台上面一笔一笔慢慢画画完之后又改画又改，系消耗大。呢套动画同埋一套而家个半钟头动画，你画几多格啊？佢同埋佢系嗰啲绝对要自己亲自睇个劳心劳力嗰种嚟添， 佢又比较专制嗰种啦，乜都要管嗰种人嚟嘅，即系佢，所以不过点讲啊，我觉得佢未必做唔掂嘅，只系有咁嘅机会啫。咁啊，下一场 啦。想问一下啦，有冇玩一只艺男娘？你咪知唔知先？冇玩，唔 系艺男娘，通称男 B。 男 B。 即系我先讲我冇玩，因为大陆 game 我通常都唔玩嘅。 我知道呢只，我系冇唔系一来唔系大陆 game， 二来就系我连男娘都冇玩，男娘更唔去玩。 哦，咁即系老实讲啦，佢要玩，我要玩咗就玩咗啦，使乜等而家出日文版先？ 呢系咩 game 嚟啫？其实系佢，我唔好清，因为真系完全冇接触。你起码都听过，你 Bilibili 出只 game。 即係點講？Bilibili 佢一個抄 Nico 嘅站啦。先唔講抄呢個問題，本身就佢營運係做得好過直情 好 過 Nico 添。 Nico 係呢個閪已經唔係新聞啦。 OK 啊，即係呢個當然係個對比問題。 唔係唔關國川事，係呢個本來就閪啦。 即係咁呢個唔知啦。咁佢搞完業務之後就你搞完影視之後，咁佢咪搞埋。嘅走埋做 game， 咁佢代理 game 翻，早前代理 game 翻嚟 FGO 咪佢代理咯。咁佢唔止做咋，咁佢仲搵人真系自己做 game。咁呢个系其中一只佢哋搞出嚟嘅嘢。咁出嗰阵时，其实都出咗好长时间噶啦。所以调翻转系啲大陆玩家唔 Q 明点解会去咗日本之后咁 Q 红，因为喺大陆入边咧都只系一只。点讲啊？未到半死不会咁惨嘅，半红不黑咯。 即系唔系最好嘅，但系都唔系最，亦都未至于话垫底嗰种嘅中 饱你唔亲，饿你唔死嗰只咯。 系咯，真系唔明点解咁红嘅， 即系 随话一齐。 唔似农药咁，即系我要更正一样嘢，我哋年中花红唔系100个月，系140个月。我听到嘅即系咩王者荣耀啊，通称农药，即系。佢系完全未到咁嘅程度嘅，不过就一 keep 到天嘢行得就得 ，keep 住有得更新，咁、有啲钱赚下咁样咯。之前系咁嘅情况嘅，有啲人玩啊，大家都识嘅，即系喺大陆玩 game 嘅。 而且系咩题材？系类似系 RPG 定系射击定？ 点解大家会叫佢男 B？ 个男系边度走出嚟啊？ 男人咯， 男个咧？ 咁 B 咧？ Bilibili 个 B 咯。 哦。 因为佢哋大陆叫玩家叫蓝可蓝可咧叫做蓝丝 ，C for collection 啦。 哦， 佢所以呢只 game 系点讲啊？攞咗个点讲啊？蓝只人化的概念，咁然后个 game 系统就完全唔自己搞出嚟嘅。 佢话射击游戏，但系我未话，真系完全唔知道。 我觉得嗰日比较似，我觉得玩过最似应该系大航海时代 online 噶，嗰只你嗰阵时嘅咁啊战斗系统，喺个圈入边之内，你控制只船喺度飞，即系我印象就系咁样啦。咁佢哋另一个一路都俾人讲嘅问题就系抄啦，即系唔系自己抄概念。老实讲，呢啲抄概念跟风呢啲嘢冇得讲嘅，主要系讲紧佢角色造型设计，有啲好靓，有啲真系好点讲啊？ 真系话俾你知， 有啲似当年赌风嗰只 feel 咯，即系点讲外人喺望落去抌一声嗰只。 因为有几张我都觉得靓嘅， 系啊， 系真系我可以理解点解佢喺日本会咁红。先唔好讲话，唔好讲蓝盖呢只问题啦。我觉得唔关，我觉得呢个唔能够话，因为蓝盖做咗差而走去玩蓝 B 嘅。蓝 C 同蓝 B 唔系，因为呢个唔系 呢个可能性，其实并不是不存在。 唔系，但系我唔会话嗰个唔系主要原因咧，因为佢而家红到程度咩咧？佢啲排第二啊，收入榜啊，呢日本。 佢下次佢抢咗，唔系佢其实佢抢咗唔少蓝盖呢嘅客。真系有关系，两者系有关系。如果你蓝盖呢真系点讲啊，咁吸到人。咁留得住人嘅话呢，大家去玩一玩就会返嚟㗎啦。但佢而家嗰个情况就唔係咁样，唔係咁简单囉。 因为佢而家收入榜就排第二，即係第一嗰个就继续系今个月开几个卡炒阿妈都唔认得嘅 FGO 啦。 我印象中系五行战开五行战南边嗰边开五行战嘅活动嚟嘅。咁试下我唔知长可定瑞可系总田。 系啊，系啊， 全部都系佢入边用嘅声优，全部都系日本一线声优嚟。 咁有钱啊嘛， 最开始唔系啦，最开始系啲二三线嘅，咁后屘就有钱啦，咁就呢啲开始搵啲一线嘅声优嚟配。即系如果你唔考虑佢原本嚟自 Bilibili 嘅话，其实同你玩开嗰啲冇乜分别嘅。因为呢个系一个中国资金中国人用日本 style。行日本个思路风格 click 卡嘢做只 game 出嚟， 照得咁你因为得佢风格，但系佢话咁另一样嘢嘅风格 因为真系好多题都过咗去，呢个系事实嚟，即系我见埋唔少，虽然我都系咁跟， 咁你晨早人哋 Bilibili 版你唔玩，即系呢只嘢就好。如果你要玩嘅话，就有两个好有两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是、第一，即系如果你奉行我个讲嗰种玩 game 要尽量玩原版的话咧，咁你就麻烦啦，因为 Bilibili 系实名制。 傻啦，就一听实名制就多谢啦，多谢唔该。 咁你咪就只能玩日文版做二等公民咯。 嗯嗯 就虽然其实佢应该贴得好夹嘅。咁呢个就唔紧要嘅，总之呢只嘢系好红。咁我唔知佢玩咗几耐啦，我觉得佢应该仲有段时间玩下嘅。 至我又觉得冇咁快，因为始终佢只 game 啱啱落地湾，新市坑香三日，我谂起码都香咗半年嘅，点都要。之前能够能够维持，因为立佢咧其实维持到咁耐算系好嘢噶啦，即系佢人 系冇人打佢啫嘛。老实讲就系、 是，佢仲要 keep 到即系维持到近排先开始，其实啱啱。因为过期咧，应该原因就系、是、你只游戏出咗三年几啦，三佢仲佢早过 FGO 出嘢，啲游戏佢系红三红咗咁多咁耐，而一只其实唔系靠货金嘅游戏，佢可以谷到咁耐，其实算相当，即系佢嘅耐战力算强噶啦。以手游依类咁样就新市坑香三日就唔拆，即就冇人理嘅游嘅传统嚟讲。你又冇故，你又唔系卖故事，纯粹卖角色啫嘛。你靠呢样嘢，咁可以维持咗咁耐，但佢其实系 你仲要三本得闲冇事搞鸠你，搞完之后仲要串鸠你，即系一样都咁啦。但系不满已久系真系原因嚟嘅呢个，即系不过叫做咁就女我拜，咁你咪死死去玩咁。但系呢个情况就一旦有竞争，有个咁直接嘅，即系我知两只嘅，咁其实 风格唔同，但系 风格唔同，你就算你玩嘅环境都唔同，你唔使特登走去买部Microsoft 嗰部咩 keypad 话，即系你唔使特登买部嘢，你任何一部手机行到 Android， 仲要唔系好高端嘅，因为大陆手机 game 通普遍都系如你低 spec 行得喐嘅。咁就玩得噶啦，咁相对嚟讲咪相对嚟讲你个话市场咪大好多，你玩系轻松好多。即系你话三本不思进取啊，只 game 原本只 game 唔晓喐啊，跟卡嘢啊呢啲，即系老实讲啊，呢啲系废话嚟嘅。 应该咁讲啦，一个净系靠卖一个冇剧，因为我所知啦，佢冇剧情嘅，即系纯粹卖女嘅一个实 咁 冇乜，即系冇即系唔会话 佢有类设定设咗出嚟嘅剧情， 但唔系啊，主要靠剧情嗰类啦。即系佢咪已唔系靠剧情，纯粹卖角色嘅手游，可以挨咁耐，其实系相当了不起噶啦。即系呢样嘢抵佢串嘅。有啲嘢成日手游卖，你边挨咗咁耐啊？ 咁所以咪详细要讲呢方面嘅，我发定支票唔紧要，因为录咗前半部啦。我哋迟啲喺 Family Channel 嗰边会有一个呢、這个 Ota 呢、這个 Online Game 4.0 嘅专题，会提到呢单嘢嘅。 咁啦，嗱，讲完就讲下排第一嗰个 FGO 啦。佢人同是非多，依轮系特别多八卦嘅，唔系都唔系依轮啊。是自从佢旧今年开始 keep住 麻烦嘢嘅，系麻烦嘢，唔系大概麻烦嘢。嗱，首先就系、是、雪山神女实装，但因为佢个画师初月塔卡罗个画画得唔好，跟住走即系疯狂去洗啊塔卡罗个出塔版，结果终于顶唔顺，初月就封出塔封Fishery account， 就系、是、我哋现在呢刻望到落去系睇唔到啦，咁到底佢系删咗啊，定系隐藏系？我哋系唔系阿坑拥有者系唔知嘅。 系有可能纯粹系封闭咗唔俾人科学啫。 总之我哋而家睇唔到。 但就几，因为呢件事其实系洗咗差唔多成半个月呢半月，其实最其实一开始就佢出喺十月头，咁因为Face 嘅 HF 线动电影剧场版，咁顺便即系叫做实装埋雪山神女，即系阿英俾雪山神女附身嗰个形态，咁好多人觉得就汤与塔卡嗰个雪山神女画得唔似阿英，同埋佢画风，同埋个画风，因为佢之前画布列加嘅，咁你就话同布列加基本上要换咗发型，当新角色，咁你鬼炒虾拆蟹，鬼晒咁嘈，就日日喺洗佢版，全差唔多成个 FGO 台湾又洗啦，中国大陆又洗啦，日本又洗，总之铲到咧上天花板嗰只，结果顶唔顺， 追到顶唔顺啦。 唔止啊，仲有佢之前点讲啊？佢佢个啲哇啲服饰啊，啲人哋咪抄开抄翻出嚟，佢啲服饰啊嗰啲嘢，参考程度参考人哋嘅状况系非常之多。 咁啊正常嘅服饰有嗰句唔系服饰方面咧，我参唔好话参考照画都系咁样啦。因为你又唔识印度服装印度礼服，佢印度时装你唔识画，如果走去自己加减啊嘛，仲衰不索性就依见到件嘢，睇嚟好似冇乜版权咁照画啦。好多都系好多画师都系咁样噶啦，咁边有讲真就系画师如果识时装嘅话，佢就做时装设计师啦，就要做画师咩？ 而且仲要系个有一间仓月，其实佢系佢连点讲啊？即系你虽然有专攻，你就算系都系画画嘅，都有唔同方向噶嘛。佢主要都系做上色嘅，即系佢主要系负责上色嗰边。咁点讲啊？同設計各人物角色係其實有段距離，即係唔只係功力距離啦，功力距離都係咁問題啦。佢方向都唔同，咁你跟住仲要你設計角色之後，你仲要同佢講設計人物呢啲嘢，即係向來都唔係佢擅長嘅嘢嚟嘅。咁佢呢次攞嚟走畫個角色，咁然後賴咗嘢，咁我覺得點講啊，好正常啫。 因為最緊要就係。咁你闹佢，我成日我喺版面好话呢个就系、是、你闹仓月，仓月好似 F 仓咁边个批准呢份稿出游戏啫？ 啊， 好简单， 普雕撒就肯定有呢个 责任噶嘛， 呢个管理责任。 唔系普雕撒，诶，应该咁讲，成个 F 资料嘅美术总监、 啊，美术总监都系， 咪即系美术阿头啊，即系讲就系所有嗰啲就系所有角色设计，所有剧本设计，剧本内容。你有冇可能唔经过武来同埋蘑菇两个经眼望啊？又咁重要角色，佢觉得冇问题啦。最问题就系、是、你点解唔留佢两个啊？佢两个批嘅、哦，你铲佢批，你铲佢觉得冇问题，要唔要铲佢？ 因为你唔识啊苍月，你但系你识啊武来啊嘛。 唔敢 即系唔敢屌落去咯， 走佢咯。唔系呢叫做咩？只犯翻官不犯皇帝啊嘛。你又唔敢喐上咗神台大佬，咁喐啲僆仔问就系、是，喂个僆仔大佬，喂我老细觉得冇问题，老细话 OK 我出去。跟你话我喂屌我真系。 我观点有两样嘅，第一就系、是、你永远唔俾机会新人，咁人哋点样培育佢哋啦？尤其是武来而家都唔系好想画咁样嘅款。 唔系，系我应该讲武来，我想画，但系想食画就系只要画艾托尼亚念。跟住得，你唔好画啦。即系佢系嗰，因为已经俾佢已经佢已经俾人话佢啊。任何角色俾佢手上面，佢俾佢艺台廿年噶嘛。所以但系你唔好画啦，唉，保你大啦。你做你监修啊，做营运。 尤其是佢哋而家个绘图需要咁大嘅情况下咧，佢系需要培育一班画师去做。你唔可以下下靠外判，即系因为外判始终唔稳定。诸如此类， 同埋外判几多啊？你讲真，啱未用，你讲啱未用嘅画师，唔系有限嘅咋。 所以第一点就系培育问题啦。第二就系个点讲？我觉得佢其实都系觉得，即系我哋又要画个新角色，边个画好啊？嗱，妖魔就系两种，一系就抽签抽中佢，妖魔就系佢弹出嚟话我想画。 我话抽签巨多嘅，同埋佢其实我咁我又怀疑紧就系，佢因为我睇翻比较，我自己又抽一啊新报声明，我抽到啊孙山神女嘅比较，佢头嗰三张即系着印度礼服嗰三张，我怀疑紧系佢早期画，因为有好多角色其实系一早画落咗嘅，但系佢第四张即系着校服嗰张咧，就明显地就系画风系明显成长咗，我怀疑紧系佢早期嗰张系佢开服之前画定咗噶啦，跟住咧。嗰张学生装嘅学生嘅灵装灵衣咧，就系近期画嘅，又睇明显靓好多。我纯粹觉得系纯粹技术，即系画技术画嘅成长咗关系。 即系呢个亦都有咁嘅可能啦。即系都我等于啱啱我讲个论点啫嘛。你点都要，你需要系冇错。你可能话你俾啲冇咁重要嘅，喂大佬有几多冇咁重要嘅，俾你慢慢试，俾慢慢啦。佢咁啱咪抽咗佢，即系可能营运觉得其实呢个角色唔系非常之重要啫，咁当然，即系如果你即系如果系呢个系事实的话，咁你应该屌嘅系屌决定嗰个咯， 或者就系、是，或者系 个情况就有啲似乜嘢啦。当年三本宽俾走咗去画 Lucky Star， 即系老实讲，如果佢唔系编套咁重要嘅作品咧，系可以俾佢慢慢玩 你如果你好似之前后面你做战勇咁样，套嘢收得唔收得，我都唔会扑街死嘅。咁你咪慢慢玩落去咯。 同埋 F 就埋雪山神女，我觉得即系系一个好重要角色，即系但系我又觉得点解咁即系呢个发，同埋因为咧今次有人即系因为佢俾人封咗档咧之后咧，有人刮翻啊，即系刮翻啲所谓啲小痕迹，就系有早几唔知半年前就系阿苍月嘅父亲就过世，咁咧就有啲友就挖翻佢出嚟话，即系有佢恭喜人哋乜乜乜嗰啲，就好当然我句讲话就系、是、日本人要冇人性起上嚟咧，其实系可以好冇人性嘅。 我联想起嚟可以 好冇人性 嘅，呢、這个系呢、這个点讲啊？即系呢个就系点解我好少会将联想变成咗我哋日常用语，就系、是、因为真系佢日本人嘅联想同我哋啲网络审判咧。或者咩公判批判呢啲系完全唔同等级嘅嘢，所以唔可以将佢哋同一样人咁讲法。 日本人嗰啲严上系黐线噶， 真系可以毁掉你成个人生。 同埋就系日本人，应该咁讲，喺日本呢个好讲求所谓嘅明星啊，社会舆论社会里面咧，你俾人严上你就玩完嘅。但香港人就超你咪嘈咯，即系 入过咗三个月，香港啲金鱼佬就唔记得咗噶啦。 日本人都系噶，三个月之后佢唔记得晒，问题就系、是。佢攻击你嘅人唔记得晒，睇嘅人都唔记得晒，但你自己会记得。 嗯， 呢个先系问题啊嘛。 个问题就系你嗰下佢啲攻击系严重，系可以严重到你影响你一世噶嘛。 系啊，即系我讲话咯，攻击嘅人佢三个月唔记得，睇嘅人三个月后都唔记得，但被攻击嗰个就永远记得。呢、个先问题，但系对香港人讲。全部人都唔记得晒噶三个月。 其实佢点啊？ 文化问题呢个系。 我觉得有，我觉得睇落去似睇样啦，因为我唔系玩家啊，先讲。我睇样系有部分原因系，其实大家对成件成 FGO 都始终都系一路都有啲不满喺度，撑咗个发泄点出嚟，而家好似突然间揾到个发泄 点。同埋讲真就系你，当你只 game 咁红，啲反刍就自然多，例如话。 然后啲 RT 就走出嚟乘机起哄啦。 讲真，严村啊，就已经系严村企已经系第八点样安，就之前咪揾庄司，而家系严村，根本上坐边个位佢哋都系严村，佢只揾人闹，因为你又唔敢闹冇耐算， 搞清楚样嘢啊。庄司咧，系我觉得啊，佢相对嚟讲都比较知道自己衰嘅。严村系真系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嘅，即系个态度问题。 不过就系、是、我唔知啊，因为我始终我而家睇嗰啲网络嗰啲。转载嗰啲啦，因为经过转载嘅话咧，已经可以差好远嘅，所以就唔敢评论啦。嗱，仲有啲系摆明就系咩咧，搵嘢撩火头嘅。首先就系、是、第三章下总角，即系话差魔界转生，有人比较过电影版魔界转生剧情，其实基本上其实主要似就系一嗰、那个小正藤罗嗰、那个小 B B 同埋嗰个萝莉个名字一样，最后大佬都系天草四郎，都系喺天手角战大战，同埋都系武藏对佢又对柳生中贤有一中句，暂时四点嘅啫。咁咧，有人问过东影，东影话冇问题啦，唔成立啊。跟好啦， 但系阿内需自己行出嚟话系有参考过。 系啊，佢成个 face 本来就系因为魔界转身度出嚟啊嘛。佢条一对魔界转身有情意结，佢就希望玩一次魔界转身。好啦，跟住另一单就系喺万圣节有个礼装，就是、玩人影卷嘅。跟住走，有人走去田中芳树秘书安达宇章投诉，安达宇章话 ：，O K， 好开心啊！即系见唔到飞上面有嘅工人员都有我嘅 fans 咯。 嗯，一定系 fans 咯。实讲，其实田中嗰边个对二次创作，即系你唔搞 BL。 佢就唔理你 嘅，佢就唔理你。之前讲过噶啦， 系啊， 即系其实佢系算系欢迎二次创作嗰种嚟嘅。 系啊，只要你唔搞 BL， 佢话基本上佢有未玩，同埋太满班友玩嘢，他玩致敬，唔系第一日事啊。佢有咩事未玩过啫？佢以前更离谱嘅都话，我都见识过咯。好似话咩玩电视小说 Sakura 摆完玩朝头早嗰啲电视嗰啲五分钟日剧嗰啲咁嘅桥。跟住咩十二宫战斗，佢玩嘅他，跟住 FGOGO 咩佢咩肯未玩过啫？玩 FGOGO 老饮都未惊过啦，几时惊你魔界转生啫？老饮未出声。 嗯，系呢个就佢咁啊！你话魔界转生咧，就主要唔系话惊边个之如此类，主要系个感官问题。 即係有部分 fans 會覺得，哇！原來我睇咗中意咗咁耐嘅作品，原來係抄或者參考，即係睇你點睇啦。另一套作品嘅，仲要係嗰套作品係唔紅嘅。 唔係魔界村上呢樣嘢，魔界村上好乸紅，唔係跟住啊，魔界村上好乸紅嘅，係差唔多紅到叫做。连我哋啲冇睇过嘅，即系对日唔系冇熟日本，因为啲日本武侠小说啊，即系佢当代日本最红武几个武侠小说，即系入时代嘅小说家之一嚟嘅，系山田丰太郎、魔界转即系唔系及何忍法帖、伊何忍法帖、魔界转生，变即系叫做就算稍微听过，你稍微对日本有熟悉都听过啦，好红嘅。但系我 主要系等于就我当年我有首歌我好中意嘅，天使小夜曲。后尾我真系过了十几年之后先知道，原来我觉得呢首歌系抄人哋嘅，即系到时你就好难自处。主要系讲咧，你 fans 有时会觉得呢啲嘢有时你好难自处，会 即系佢觉得不依个就好，因为讲啊抄唔抄袭呢样嘢，其实系好长篇讲啊，费事啊再噏啦。但我咧依真系，我咧普遍就系叫做有班 anti 住，一路去搵嘢。总之就系你又唔何风吹草动，佢就可以就假使棍，因为你自己红啊嘛，你已经红。咁你班人你多人啲料咧，所有 咁我睇你唔顺眼，一路睇你唔顺眼，咁你有啲咩踩得落去，咪踩两脚咯， 撩你咯，又咪你国泰通佢见咗之后撩你啊，即系有三至五时就揾严珠嚟撩你，一严珠系最好啦，一撩咧我严珠之后，而家大家连条炮，跟住大家去重八拜， 即系你要知道严珠个严啦，系两个火字嗰啲咯， 严珠啊嘛，撩啊嘛。所以我做啊稻草人，摘个稻草人出嚟，个草人又个稻草人又非常勤力嘅，系辣火头。咁大家都去肥咯， 啊！即系又哇，都仲系 fish 嘅嘢啊！ 系啦，最后一单啦。嗱，首先你讲咧，除一单之后就系、是、首先讲就本来今日应该系有个Love Fest Inside 嘅 opening 嘅 event 嘅 ，OP 发售 event 嘅，第一个打风就终止，唔系延期，终止啊！ 即系个风据说系好 Q 大啊嘛！ 今次系今次唔系打到正，即系冇上次我打到正，但今次划过，但都几大镬。两个礼拜，即系好上咁样上，即系好似礼拜咁样咯。两个礼拜连续打两次风咯。 嗯，今次啊，真系而家仲要其中一个仲要好 Q 大添， 打得好正啊！成个成个大班冧树冧了，我kick 你咁吃，飞甚至飞呢啲剧场版都受影响啦，少一笔啊收入呢。 即系同香港唔同啦，香港打风咧，喺呢啲戏院系好生意啲。 唔系好难远啊，大佬，日本戏院你唔似香港，香港好似魔楼下有间戏院咯，横风横雨都快行得过去啦。日本戏院，喂大佬啊，我扎房嘅时候由我宿舍去嗰戏院搭地铁都要三分钟啊。 打风开唔开啊？佢哋 开嘅，我有个外方咪有个有阿小直咪去日本就打风去边啊？睇路修咯。 咁都正常，咁你戏院其实都 OK 安全嘅，除咗你去戏院嗰条路之外。 系啦，但系咁佢住喺酒店附近，佢啱啱如果佢够近，佢问啦，佢仲喺度讲话，死我惊冇车翻屋企，只要喺戏院附近踎到有车翻去为止咯。戏院安全地方啊，打风系咁噶啦。不过今次真系少咗几钱啊？今次非佢所谓打风， 实你点讲少咗几多咧？你冇办法知原本几多嘛？总之而家实收七亿。 算多其实，因为始终你话深夜动画上咗好似都系一个礼拜咗，因为佢一首播系打破咗深夜动画嘅最高票房纪录嘅，破埋之前嘅好似破咗少女战车都破咗啊，首两日啊， 少女战车一开始唔够远线上啊，佢嘅。咁講下佢嘅票房咧，即一般嚟講，票房係一頭個禮拜最高噶嘛，跟住慢慢跌，慢慢跌，跌下就跌到啲院線會收埋啊嘛，正常係咁樣嘅啫。但係少女戰車唔同啊，所以你唔可以攞少女戰車。 好似破咗《Love Live》同埋破咗唔係破《Love Live》，《Love Live》破咗魔法粉圓，係深夜動畫首兩日最高票房嘅。佢院線仲要多，仲少啲添啊！院線仲好似仲冇《Love Live》咁多添。 咁到底實際係因為打風而令到佢唔講話少咗，定係因為真係個票房跌得快？咁你睇下個禮拜咪知咯。 嗱、唔係睇再下個禮拜，因為下今個禮拜都仲打緊風。好啦，咁今個禮拜咁陰集到此為止啦。咁下兩個睇下票房會有咩改變啦？因為呢套嘢評價啲人話評價係好好睇嘅，我所聽到網絡上啲評價話係掂嘅。 唔系我，但系我觉得来场者特点呢下真系即系好有创意兼好戇鳩咯。我即系一开始咧都系谂住正路咪就系、是、你可能系长可能起飞或者俾张卡你后边有个曲你入咗个曲落去咁啊有张卡。哇！你一定要入，你一定系入会场你先攞得到。即系我系唔可以入场之后将我自己张卡俾咗人，亦都唔可以代替。 FGO 不过亦都咁样，因为佢系用紧 GS 定位，即系话你只要喺戏院附近用 GS 定位就攞到啦。 切 ，fake GPS 唔系真系咁困难嘅事。 唔系 fake GPS 啊，因为话到明噶，你俾查到 fake GPS 即 ban 你户口啊。 fake GPS 系好难查嘅。即系佢系佢用个好严重嘅后果去令去抛去空 Q 你，但系实际上 你搏即系我咁你为唔成，你会唔会为咗张嘢搏去睇你啦？ 即系实际上系冇咩，即系我个 friend 啲 friend 咪讲紧咯，你去啊你去到嗰阵时即场引计我部机，即系系成惨啊！我谂紧我个只企喺度都要引紧嘅几个钟啊咁。 好啦，咁今个咁一集就到此为止。咁下两个礼拜睇下先，下两个礼拜应该仲喺香港嘅。OK， 咁下两个礼拜就再讲啦。OK， 拜拜。